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系浩浩汤汤。我哋今晚咧嘅主题就系日本之解读吓。咁咧就讲下讲下，我都再睇翻我预备嘅材料啦，就一定系要讲最少两个礼拜噶啦吓。今个礼拜就讲唔完啦，系预咗。咁但系咧就讲，当然其实你认识一个国家嘅文化咧，当然最好就梗系去嗰度住啦，最少要旅游先啦。但系其实旅游咧就真系叫走马看花、蜻蜓点水。咁啊，最好能够喺度即系住一段长时间。咁啊，亦都睇有关嘅书啊，咁样样啦。咁但系，其實最簡單啊、最廉宜的方法咧，當然就係睇佢嘅電影或者電視噶啦。咁啊，電影咧嗱，電視而家少啦，因為講咗啦，因為我哋而家係強調本地製作，就好少買呢啲外國片集嚟配音嚇。咁啊，但係以前就多嘅，所以我哋反而我細個嗰時期就好多機會接觸日本嘅。 唔係，其實可以去土豆網嗰啲睇嘅， 而家係啊，可能就係你睇而家嘅， 即係唔使特登經無線買翻嚟配音嗰、那 個。哦，係啦，但係你嗰啲係咪全部有中文字幕啊？ 因為有字幕組嘅會。 哦，有噶係嘛？ 即係大陸好多人咧，嗰啲字幕組去配。 係咁啊！但係以前咧，我哋就連字幕都唔使睇，因為係配曬音噶嘛，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就電影就唔會配音嘅，電影係要睇中文字幕啦。咁但係電影咧，其實我都講過，即係我印象中細蚊仔睇嘅咧，就最先嘅，即係一個就係《盲俠聽聲劍》啦，同埋喺好多好多個續集啦。咁但係反而《四谷怪談》咧，可能我太細個啦，就唔係好深刻印象，但係都知道係好驚。但我印象之中，我對日本電影係即係有一種好特殊嘅印象啦。我記得好似係我唔係好肯定，唔知係咪有一次屋企人帶我去麗苑啊？哇！你話真係差幾耐啊？麗苑啊，即係而家美孚再過啲啦。嗰陣時咧就有好多攤位遊戲啦，當然係嘛，機動遊戲啊。但係唔知點解我有一段時間佢去咗玩咧，我就冇去玩咧，就喺度睇電視喎。佢嗰陣時其實唔係家家户有電視嘅嚇，即係都即係電視都係屬於奢侈品啦。我屋企都未有。咁但係個電視竟然就播緊套戲咯。咁我就哇睇到入曬迷。就後嚟我先知道咧，原來呢套戲咧就係黑澤明嘅叫《蜘蛛巢城》。咁呢個《蜘蛛巢城》咧好有趣喎，就黑澤明可能佢第一次咧就改編莎士比亞嘅名劇，就係《麥克白》啊，《Macbeth》，就係講一個即係大將軍定咩咧，就係嗰個主公唔知係去完邊度翻嚟就係借宿一宵咁樣咧，但係點知個老婆就碎佢殺咗個主公就自立為王。呢個係好經典、好經典嘅即係莎士比亞故事嚟嘅。咁但係黑澤明咧就將佢搬咗去日本。咁但系拍起上嚟咧，哇！我覺得好犀利。 本身想殺咗佢就係賴落老婆度啊。 啊，咁啊唔係，咁啊莎士比亞唔係咁講啦，即係莎士比亞咧就話係個老婆衰佢嘅，其實佢就本來係忠心耿耿嘅，但係咧就抵受唔住個老婆，係啦咪就係咯嚇，呢啲男人寫梗係啦，紅顏禍水咁啊嚇。咁所以咧，但係後嚟佢殺咗佢之後咧，就於是就個心即係嚇好唔舒服啦，又內疚啦咁樣咧，就成日見到佢鬼魂出現啦咁樣樣啦嚇。啊，咁啊都係唔得好下場。咁但係咧，佢呢度我最記得啊，係應該話咧，佢個唔好下場係點咧？好似就係呢個主公啦嚇，個後人啊嚟報復啊，後嚟知道咗。但係報復咧，佢本來已經當時兵權在握噶啦，諗住唔怕佢嘅。咁但係佢呢個後人都係佢嘅仔啦，咁樣咧就得到其他嘅諸侯嘅幫助。咁但係就嚟去要去報復啦。但係報復咧，佢就問過嗰啲女巫啊，即係日本嗰次佢都好中意嘅。我唔知佢哋日本文叫咩啦，因為西方叫女巫啦嚇。但係咧，即係嗰啲即係識得呢啲咁樣嘅靈界嘅嘢咁啊，問佢，佢話我呢個胃保唔保得住㗎，穩唔穩陣㗎？佢話你應該保得住嘅。佢話除非個樹林會喐啦咁。咁個傻嘅樹林點會喐咧？咁點知後嚟原來佢個仔咧就係即係嗰個死咗嗰個主公嘅仔咧，後嚟就真係因為佢嗰啲城牆保護得好好嘅，佢就走咗個樹林度咧。就係鋸咗好多樹，然後咧就全部啲士兵咧就用呢啲樹嚟去保護掩護，慢慢喐，咁啊亦都趁咗個大霧嘅時間，咁所以咧嗰個電影其中有一幕咧就係佢喺個城牆度睇見個樹林真係喐，咁就即係應驗咗啦，即係今次死梗啦，係嘛？咁但係後嚟咧佢有一幕，嗰陣時其實冇電腦特技噶嘛，但係佢拍得真係好逼真，就係、是、對方。即係佢就話覺得我應該係唔會死嘅咁樣，佢覺得咁，但係後嚟對方就亂箭射埋嚟， 亂箭射埋嚟，話一箭一箭一箭一箭咁射埋嚟。嗰、那個咧應該係三船敏郎啊，叫做係一個好出名嘅日本明星啊，當時啊、嗯、三船敏郎，佢本來著住嗰啲日本嗰啲盔甲嘅、嗯，即係嗰陣時幕府時代、戰國時代。嗯、但係一箭一箭射埋嚟咧，你係睇得好逼真嘅，可能佢嗰啲配音啊、嗰啲鏡頭、嗰啲剪接啊咁樣咧，哇，真到不得了，淨係好驚嚇。嗰陣時好細個啫嘛。 嗯 咁當然，後嚟話《萬箭穿心》嗰個鏡頭咧，就係張藝謀嗰套英雄啦。但係張藝謀英雄其實冇影出嚟，李連杰喺一個城門嗰度任你射，你記唔記得？佢殺阿陳道明、秦始皇咁，後嚟佢唔殺係走出去，咁於是啲人就萬箭射落喺李連杰嗰度。但係其實佢冇影喎，但係反而幾十年前，因為1960幾年甚至1950幾年嘅蜘蛛巢城咧，佢影曬出嚟喎，一箭一箭射埋嚟，我都唔知點拍嘅真係好嘢，黑澤明真係好嘢。咁但係咧有幾套咧，我嗰時好似喺電視睇嘅，又係好出名嘅，又係。反映即係你知日本個武士道精神、Bushido 叫做就是、剖腹、或者叫切腹。 哦，三島由紀夫 嗱，都冇錯啦。 跟住咧，可能再加錯。 啊，佢因為係噶，即係因為咧，其實切腹咧，佢嗰個係安排一定係嘅，就有一個人咧係幫你斬頭嘅。 因為點下點下， 因為你點下點下死唔去噶嘛，陰公好痛苦噶嘛。但係佢理論上咧係要戒個十字嘅，哇，好得人驚嘅。佢用嗰個短刀嗱，因為日本嘅刀一般一長一短噶嘛。咁啊，長嘅就唔得啦，短啊，我哋自殺嘅，講真嚇。咁啊，短嘅自殺咧，就應該插入去嘅時期咧，就打橫一界，打洞一界咁樣樣嘅，即係得人驚啦。咁但係咧，當你未死嘅時期咧，就即係有人道啊，有仁慈咧，就係應該係你好朋友嚟嘅嗰個，知唔知啊？係你好朋友嚟嘅，就喺後面咧，就一刀劈咗你嘅頭咧，就咁樣死嘅。哇！咁你話嗱，你呢啲你世界上咁多萬幾年嘅人類文明，即係幾千個民族。是得一個民族係發展一個咁嘅自殺方式，就係、是、日本人嚇、啊。你話即係幾獨特咧？呢個民族就係、是、切腹啦。 佢覺得生命最後嘅綻放就 係、當然啦， 精彩死得精彩， 冇錯啦。你即係當然啦，香港咧有個歌手咧，當時講錯一句説話咧，就衰咗幾十年啦。就係話啊，你咁你都知啊，哇！你真係老餅啊。就係話一剎那嘅光輝就不代表永恆啊嘛。但係日本人正正就係爭取嘅就係爭取個一剎那嘅。光輝係嘛？所以有啲人係咁譬如㗎，啊當然你即係有時啊，呢啲梗係過分簡化啦，就話中國嘅國花就係梅花，日本嘅國花咧就係我而家背後嘅就係櫻花，即係講係咁講啊嚇，就櫻花。咁但係櫻花同梅花咧，就亦都反映到兩個國家嘅民族性啦，咁樣嚇，因為梅花咧就係叫做。嚇、傲雪啊嘛，寒梅傲雪啊嘛，係嘛？傲寒噶嘛，即係話咧，就係我哋好有風骨，亦都有好堅毅嘅嚇、可以抵住好多嘅苦難啊，咁樣啊，捱得過嘅。但係櫻花咧，就正所謂只求燦爛，不求永恆。因為咧，櫻花咧，佢一放到萬山遍野，靚到不得了。幾日之後。就借曬噶啦咁樣樣，佢話呢個咧就係日本人嘅民族性同我哋中國人嘅民族性嘅一個好好嘅對照啦，咁啦嚇，即係你即係攞一個咁樣嘅譬如啦。咁啊講翻咧，其實《剖腹》嗰套電影好有意思嘅，佢又講嗰陣時咧有一段時間咧好多呢啲武士啊，就流浪啦，變咗流浪客啦，即係冇即係覺得可能啲主公啊戰死咗啊咁樣樣啊，係嘛？咁佢周圍咧就係、是、佢冇辦法再為主公效命，因為好多就話我自殺啦咁樣樣。咁自殺，但係佢就話要借個地方嚟自殺。咁啊去嗰啲豪門富户嘅地方，即係就話我哋借個前院嚟，你俾我自殺啦咁樣。咁開頭啲人咧，因為佢尊重武士道精神咧，就好啦咁樣樣。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覺得，唉，你咁老道，即係佢不忍啊，不忍即係一個大男人咁樣係嘛？即係咁後生咁樣死咗，佢話你唔好自殺啦，我知道你而家老道到即係完全冇辦法有生活，我俾少錢你，你翻去鄉下啦，你唔好自殺啦咁。咁、於是有啲人係真係接受咗，咁啊走咗咯。但係呢樣嘢傳開去弊家伙啦，就好多人咧呢啲咁樣嘅浪人啊，我哋所謂其實之前係武士，後嚟變咗浪人咧。Ronin 啊，其實佢日本人發唔到個 R 字音嘅，應該叫 Ronin 啊嚇。佢後嚟拍過套戲嘅，呢個係羅伯迪尼路拍過叫《浪人》。咁但係咧，於是有啲人咧就詐加衣去切腹，其實就想呃錢。咁於是有好多人咧，亦都開頭就係出於善心啦，但係後嚟係算啦，冇所謂啦，就俾錢打發佢走，無謂整污糟我啲地方啊咁樣樣。但就講個就故事嘅開始咧，就有一個咁嘅浪人就去到，又要求切腹。咁嗰個人咧就係、是、話。嘿，你哋啲人好啦，呃錢嘅，我今次唔俾錢啊、你切咪切咯咁。點知嗰個人喺個前院度咧，就喺度咧，就拖下又一日，拖一日，拖幾日都唔切。咁佢就話：喂，你有冇搞錯啊？咁咁於是就話：你係咪嚟呃噶？佢話：我唔係呃噶，唔係呃你咪切咯咁。咁於是咧，先至睇 佢叫佢切，原來咧佢嗰兩把即係劍咧係竹劍嚟嘅，因為佢窮到咧已經賣咗啦，只係竹劍。咁但係嗰陣時嗰班人咁樣家丁啦嚇，嗰班家臣咧。即係開始，即係人呢、這個人性嘅問題啊，所謂啲路西法效應啊、，Lucifer effect 啊，係嘛？就開始有啲咁樣嘅虐待狂或者係咩啦？就係話你話咗要切腹噶嘛？你捉刀都切啦咁喎，哇！捉刀點切啊，大佬係嘛？咁於是咧，佢就即係想切都切唔到啦。你就算幾叻，你都切唔到啊！捉刀啊！咁但係後嚟好似有一個人唔知想幫佢嗱，之後嘅劇情我唔好記得噶啦。咁但係後嚟咧就。大打出手的，他又殺了一些家丁，有另外一個人出來的，有第二個主角的。但是我很記得那好像在那部戲裡面的，就是最後那個決鬥呢，就是最典型的，後來我們中國的武俠片都 有抄襲模仿的，就是怎樣，兩個人站在那裡對著，整天都不動，然後一困一下就其中一個跌低了，這個就很典型的，是吧？又是日本仔發明出來的啫，西方有沒有發明過這些咁樣啊？羅馬的鬥士會不會兩個企喺度半日不喐，兩個鬥士 gladiator 一困埋一個攣低啊？嗱，呢樣嘢係完全係日本仔發明嘅，勁唔勁啊？ 勁， 係嘛？個氣勢勁唔勁啊？企喺度由日出就企到日落，通常喺海邊啊，半隻腳浸住水啊咁樣係嘛？咁然之後咧，一日都唔喐，然後一喐嘅時候，兩個一喐一困埋一個就死咗啦， 一招了啦， 一招了啦！哇！呢樣嘢真係唔到你唔服。當時我看我就真係佩服得五體投地，哇！呢種嗰種氣勢啊，係咪啊？ 型啲咯， 型啊，真係型啊，係嘛？咁好似啦，嗱嗰年嗰個咧就係另一個好著名嘅電影明星叫仲代達次嘅，好有型嘅。咁仲代達次咧後嚟就喺呢個黑澤明嘅最後一部大電影就是《亂》入面，咁黑澤明咧其實拍過好套好精彩嘅電影，但係我喺度咧就真係要申報先咧，其實我自己非常之慚愧。我睇黑澤明嘅電影咧，就真係 睇翻落去好辛苦啊！而家我哋 都唔係嘅，我哋曉得調教翻嘅，調教翻嘅。嗱，頭先我講過啦，《蜘蛛巢城》係佢一個早期嘅作品啦，大家後嚟拍咗好多嘅，其中一套咧，其實已經入咗我哋嘅日常語言嘅啦，就係《羅生門》。 羅生門 係嘛？我哋成日而家講，這個直情係羅生門事件啦，即係話咧，你有你講，佢有佢講。其實嗰件事嘅真相咧，係永遠冇人知嘅，因為個個人都有佢個版本。但係呢個講法咧，就係、是、由羅生門呢套電影到嚟，而佢嘅導演就係黑澤明。呢套電影咧，大家除非你話你唔中意睇戲，你如果話中意睇戲嘅話咧，你一生一定要睇一次，你一定要揾而家上網用乜嘢啊？羅生門，你一定揾嚟睇下。但係學阿 Thomas 話齋，你要好有耐性， 要調教翻， 因為佢嗰、那個。節奏是慢的，不是好像現在的電影那麼快到不得了，但是很值得看。當然他又拍過，其實他的電影你真的很感覺到有一種很強烈的、很濃厚的，我們叫人道主義的精神，又或者叫人民精神，或者他對人的關懷或者人的尊嚴這樣。我看過的呢，就是我看過《羅生門》、《蜘蛛巢城》，還有一套叫《赤胡子》。他第一套的彩色電影就叫《沒有季節的小墟》，那套是很有趣的，是超現實的，他是講一個日本的 是現代的，但是一個貧民窟裡面所發生的事，那人窮到窿在木屋區裡，但他發生的事是令到你哇真的很心悒的。他好像不知道三個男人還是四個呢，夾錢儲一個老婆，因為他們不夠錢，咁啊真係可以喎。咁又有講一個乞衣啊咁樣咧，就同個細路仔啊，後嚟喺度餓死啊咁，哇睇到好心悒嘅。就沒有季節的小墟。咁但後嚟咧就外國啲人都覺得呢個真係大師級啦，好有趣嘅啦。黑澤明呢個現象咧就係、是、日本本土咧，其實對佢個評價咧就冇外國咁高喎，反而。即係佢覺得佢係一個像嚟嘅啫，即係巨像都可以咁講嚇。咁、但係咧就藝術嗰個境界咧，其實唔係真係咁高啫咁。但係外國人咧就覺得佢係真係最有代表性嘅日本導演嚇。咁、後嚟就係咩咧？就佐治魯卡斯同史提芬史畢普都覺得呢個係真係好叻嘅，佢就贊助佢咧，就即係出資咧就嚟去拍片。咁啊第一套咧就係《影武者》。